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杜十娘卖身青楼，碰上李甲了。当时李甲是被老父亲送到京城念书的，刚刚独立生活，可以说涉世未深。第一回进青楼，他本性啊是老实憨厚的，就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杜十娘。杜十娘自打进了青楼，就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托付终身。于是乎，杜十娘对李甲是格外动心，李甲也被杜十娘的美貌所折服了。可是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官宦家庭的公子，有身份，一个是烟花女子，虽然是漂亮，但是地位低贱，相差甚远呐。李甲能否有勇气把杜十娘娶回家呢？小小年纪堕入青楼，费尽心机存得半辈子生计，处心积虑寻求托付终身，只可惜纵有千般风情，终究付之东流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弱小女子用性命做出反抗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杜十娘怒沉薄宝箱第二集。自打见了杜十娘，这李甲的一颗心就怒放了，做梦都是佳人的身影。没过几天，这李甲特意去淘换了一把东坡壶，把壶啊揣在怀里，就找杜十娘去了。这杜十娘也是对李甲一见钟情，这几天就躲在屋里头，根本不出来接客。老鸨子劝了好几回，根本不管用。杜十娘就一句话：“我等李公子呢。”老鸨子急得上火起泡啊！哎呦，我的闺女呀！不过是个寻花问柳的富家公子，你怎么就动了真心了呢？他要是不来了呢？杜十娘就跟没听见似的，不搭理他。这一天，李甲兴致冲冲地跑来了，老鸨子一看乐坏了，扭着腰肢就赶上来了。哎呦，李公子啊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再不来呀，我那亲闺女就得得了相思病死了。快去吧，姑娘在楼上等着你呢。这李甲一听杜十娘这几天都在想他，这心里头美呀，随手掏出一张银票递给老鸨子，就跑到二楼上去了。老鸨子接过银票一看呢，俩眼直放光。哎呦我的妈耶，一出手300两啊，这就是活生生的财神爷呀。老鸨子乐呵呵的把银票揣好了，吩咐丫鬟给二楼送去上等的好酒，然后又去隔壁酒楼订了一桌佳肴，派人拿食盒给送到屋里去。李甲刚一进门，杜十娘的小丫鬟就把这好消息告诉小姐了。杜十娘一阵欣喜，拿起镜子左照右看，整整身上的衣裳刚弄好，这李甲进来了，呼哧带喘的，一脸的急切。可真等见着姑娘，这李甲要放慢脚步了。 杜十娘赶紧把他迎进房间，丫鬟懂事转身退出去了。赶等这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了，李甲伸手由他怀里掏出这把东坡壶。欲把西壶比西子，从来佳名似佳人。这李甲一句话惹得杜十娘是怦然心动。青楼当中从来都是面上笑心里苦，甜言蜜语不知听过多少，可唯独是刚才这一句是真诚的。杜十娘只觉得眼睛酸涩，她合上眼睛把眼泪啊强给忍回去，接过东坡壶嫣然一笑，李公子，我就用这个茶壶给您泡上一壶上好的峨眉雪鸭。说着杜十娘就亲手调制，一边泡茶一边给李甲讲这个眉山三月雪中采新茶的故事。斟好两杯之后，这杜十娘和李甲以茶代酒，是交杯而饮。打这之后，李甲把全部心思就放到杜十娘身上了，学业也不顾了，成天就泡在逸翠院里，跟杜十娘过起了小日子。这李甲来京城的时候带了不少盘缠，他老父亲还隔三差五的托人给他送东西送钱，这些个银子李甲像天女散花一般大把大把的撒到妓院了，把这老鸨子乐的嘴岔子长了一圈。有了银子，老鸨子鞍前马后伺候，把两个人服侍的是舒舒坦坦，在李甲面前点头哈腰满脸堆笑，恨不得给当成财神爷供着。这李甲把逸翠院当成自己家了，杜十娘呢也不再接客了，跟着李甲赏花观月四处的游玩，日子过得倒是轻松快活。然而俗话说得好啊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没出一个月的功夫，这李甲在青楼这档子事儿传到他老爹耳朵里了，传到了浙江布政使那儿了。这布政使大人给气的，这个不孝之子啊，你说我辛辛苦苦的把他送到京城，为的是让他出人头地，临走的时候我百般嘱咐啊，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可去青楼，这回呀、啊、他倒好，以青楼为家了，真是气死老夫啊。布政使是恨铁不成钢，马上拿过纸笔刷刷点点写好一封家书，派下人火速送往京城。这送信的一刻不敢耽误，心说我在李家干了这么些年了，没见过老爷子发这么大火啊。大少爷李甲那是老爷子的心头肉啊，外人说一句都不行。这回啊，大少爷看来是真把老爷子惹火了。这送信的几乎是日夜兼程赶奔京城，等到了京城打听到了逸翠院的地址，又是一刻没耽误，到了门口匆匆忙忙往里闯。这老鸨子看见来客人了，刚想笑一看不对，这人气势汹汹的径直奔里闯，这不是找茬的吧。老鸨子一递眼色，旁边窜出两条大汉来，就把这送信的给架起来了，脚不离地啊。这送信的吓坏了，双脚一腾空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，放我进去，我找我家少爷。这老鸨子掐腰往那一站，拦住了去路，你什么人呢，连句话都不说就往里闯啊。这送信的瞥了老鸨子一眼，我家少爷呢，我找我家少爷。这老鸨子一瞪眼，你家少爷，谁是你家少爷？我家少爷叫李甲，我是来找李公子的，您把我放下来。这老鸨子一听啊明白了，这肯定是家里头知道了，派人来把李甲叫回去。这李甲可是我的财神爷呀，不能就这么放走喽。这老鸨子是柳眉倒竖，大胆狂徒啊，敢在这儿撒泼耍赖的，你也不睁开你的眼看看这是什么地界儿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扔出去。 这送信的一看，知道这是老鸨子故意不让他进，就嚷嚷开了：“李甲少爷，李少爷，快出来呀！我是小李三儿啊！”楼下一嚷嚷，可就惊动了二楼的李甲和杜十娘了。这个时候，杜十娘的丫鬟急匆匆跑进来：“姑娘不好了，有人说找李公子，让妈妈给拦住了。”李甲听说有人找他，几步跑下楼来。这送信的小李三一看公子来了，跟看见救星似的：“少爷，少爷，是我呀！”这李甲赶紧给老鸨子一施礼：“杜妈妈，这是我家的家奴小李三，还请妈妈放过他。有什么得罪之处，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饶了他吧。”老鸨子一看李甲出来了，也就不好再拦着了。“哦，感情他真是你们家的呀，我这看他直愣愣的往里闯，还以为是捣乱的呢。行行行了，行了行了，把他放下来吧。”两个大汉一松手，把这小李三儿啊就扔在地下了。这李甲赶紧过来搀扶：“小李三儿啊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这小李三儿赶了半个多月的路啊，总算是见着亲人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大少爷，老爷让我给您送封家书来。”李甲闻听此言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心说：“完了，不会是父亲知道此事了吧？”小李三儿，你快起来，走，咱们上楼上说去。这李甲带着小李三儿上了二楼，进了房间。小李三儿把布政使的家信拿出来，李甲双手颤颤巍巍的，硬着头皮展开信纸。这信里头，布政使把儿子是一通的臭骂，说他败坏家风，有辱家门，是一个不孝之子，言辞激烈。您想啊，当时这布政使大人写信的时候正在气头上呢，口不择言。本来他们家家教就严，这李甲很怕老父亲，这回看父亲发这么大的火，这李甲看得出了一身的冷汗。信的最后，布政使义正言辞让儿子赶紧收拾行李，这书也甭念了，跟着小李三回家来。李甲看完信，颤颤巍巍的把信纸折好了，给放在袖子里了。杜十娘给李甲递过一个手绢来：“李郎啊，信里头说了些什么呀？”这小李三在边上扑通一声给少爷跪下了：“大少爷啊，老爷得知您的消息，把他心爱的瓷瓶都给摔了，三天没吃饭呢。我从来没见过老爷发这么大的火，大少爷，您还是赶紧跟我回去吧。”杜十娘一听啊，让李甲回去，杜十娘急了，拽拽李甲：“李郎，李郎，你真的要走吗？”这李甲任由他们两个拉扯，直愣愣的坐在这儿，发着呆，是一声不吭。这李甲陷入两难了，一方面他不想让老父亲担心，一方面又割舍不下千娇百媚的杜十娘。李甲犹豫再三，张嘴了。在家的时候，虽然这布政使大人疼儿子，容不得别人说一句，可他自己对儿子十分严厉，动不动就打就骂，跪着背书，不让吃饭，关禁闭，这些都是家常便饭。李甲是家里头的老大，这老父亲更是把他的一腔厚望都寄托在李甲身上，希望他好好念书，给弟弟们做一个榜样。可偏偏这李甲不争气，连个秀才都没考上。其实不是李甲不聪明，都是他老父亲呢，这教育方式不对，把孩子打怕了，心里头负担太重。李甲很怕父亲，父亲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长时间以来这已经成了习惯了。可是这回李甲看着如花似玉的杜十娘，心里动摇了。 现在两个人正爱得死去活来呢，让他扔下杜十娘自己回家，这李甲舍不得呀。而且回去之后少不了一顿责骂，他跟杜十娘往后啊也就甭想再见面了。这李甲一咬牙，心说反正父亲远在千里之外，他也管不了我，再说了我已经快二十了，我是个大人了，不能什么都听家里的，我长这么大也该自己做回主了。想到这儿，这李甲看看杜十娘，十娘啊，给我拿笔墨来。十娘一听赶紧转身去准备。不大一会儿，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李甲提起笔来给老父亲回了一封信，这信里头啊千言万语都是对不住，希望老父亲理解他，他对杜十娘是真心真意。最后昧着良心加上一句，说父亲您放心，孩儿我会刻苦读书博取功名。写好之后，李甲装进信封里的封好递给小李三儿，李三儿啊，你把这封信交给老爷。小李三儿一听啊，大少爷，您不跟我回去啊？这老爷可发火了，再三嘱咐我，一定让我把您带回去。这李甲不耐烦地摆摆手，哎呀，我自己的事儿，我会处理好的，你就甭管了，带着信回去吧。小李三儿不依不饶，大少爷，您不跟我回去，我回去没法交差呀。家里头不光是老爷，这老夫人、二少爷、三少爷都嘱咐我要把您带回去，老夫人更是背地里头偷偷抹眼泪呢。我要是把您留在京城，我有什么脸面回去复命去呀？这李甲决心已定，根本听不进去，也加上这十八九正是叛逆的年龄，不管小李三怎么劝，李甲是铁了心了，打死我也不离开这儿。小李三在京城耽误了五天，天天过来劝，嘴皮都磨薄了。这李甲索性带着杜十娘满世界游山玩水去了，让这小李三找不着人。到最后李三没辙了，自己返回浙江。李甲这番决定伤了家里人，可在杜十娘看来呢，这是一片忠贞呢。杜十娘更加坚信自己没看错人，这辈子就跟定李甲了。小李三回去复命，布政使大人看见儿子这封信呢，气得当场就晕过去了。醒来之后拿着信给家里人看，说你们看看啊，这哪是我儿子呀，这快赶上我爹了，竟然还给那个妓女说话，他想气死我呀，这小兔崽子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这老子我治不了儿子。接二连三的这家信一封一封的往北京送，就催儿子回家。李甲呢刚开始回两封信，到最后信看完了往边上一扔，根本不理这茬。就这样过了大半年还没见儿子回来，这布政使气得暴跳如雷，说这样的儿子我要他何用啊，从此之后我跟这个儿子断绝父子关系。布政使一声令下，断绝了李甲的经济来源，又怕他找门路借钱去，这布政使特意的给京城的亲戚朋友写信，说你们呢任何人不能借给这混小子钱。布政使大人这么做那是给逼急了，他只有用这种手段才能逼得李甲走投无路，最后回家来，等他回来了再收拾他。这一招啊真见效，李甲在杜十娘这儿花钱如流水一般，平常根本没有积蓄，这回没人给钱了，他这手头是越来越紧，先前一出手几百两，现在几十两都拿不出来了，这青楼里头没钱就不招人待见，老鸨子的笑脸越来越少，美酒佳肴这些好待遇也全没了，愁的这个李甲呀成天秋的屋里头唉声叹气的。杜十娘倒是对他还跟以前一样， 每天鼓励他，劝他想办法筹点银子，度过眼前这个难关。李甲长这么大，从来没为钱伤过神，让他借钱去，脸皮薄，张不开嘴。可是听着老鸨子冷嘲热讽的，这脸皮上也不好受啊。进城去跟朋友开口借钱去了。这些个亲戚朋友接着过布政使的信呢，谁也不敢给李甲借钱，反过来倒是好好的得劝他一番，把这李甲给烦的呀，黑着个脸回妓院了。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李甲一番感慨，杜十娘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安慰说，你别灰心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咱们总会想出办法的。这杜十娘看李甲这么发愁，只好自掏腰包养着他。李甲在妓院这儿白吃白喝，还站着头牌姑娘，老鸨子哪干啊，天底下哪有这赔本的买卖啊。李甲脸色难看，这老鸨子的脸呢比他还难看，俩人一打照面，老鸨子脸呢呱嗒一下跟国画似的就拉下来了，风凉话没少说，也没少挤兑他。可这李甲脾气好，人也老实，每回都是客客气气的，再加上杜十娘求情，搞得这老鸨子也不好意思撕破脸轰他走。转眼间过了几个月，这李甲就从同窗柳玉春那儿借了30两银子。可是区区30两纹银哪儿捞花呀，3-2天的时间这银子又没了，这对有情人往后该怎么活呢？咱们明天接着说杜十娘怒沉薄薄香第3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天南地北唱中华，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天南地北唱中华》，王俊杰作词，张天赋作曲，乌兰图雅演唱。 一首歌飞过万户千家，从南海飞过北国百花，那是汹涌的心，那是澎湃的梦，那是心上盛开的花。一首歌走过春秋冬夏，从东海走到西部晚霞，那是火热的情，那是炙热的爱，那是心中祝福的花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的颜色》，陈曦作词，董东东作曲，平安演唱。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，像祖先的寂寞用肩膀承担重责，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，似父辈的

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